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59集啊！咁就今日有我二世祖同埋简洛夫啊！哇，我哋成个月冇做节目咯。 哦，系啊，我哋去咗美国啊嘛。 去啊！你系啊，即系我哋其实我哋上个月同埋今个月头，即系我同阿简洛夫就分别去咗美国嘅加州啦，系啦、啊，咁就阿简洛夫，你第一次系咪第一次去美国？ 哦，系啊，咁我其实一路都冇去美国，因为其实点解唔系咁中意去美国嘅，因为我觉得美国同澳洲好似差唔多咁样咯，所以我就冇乜特别兴趣啊。咁既然未去过，咁啱今年放去即系旅行，咁咪拣咗美国去咯。咁、我就去旅行啦，你就唔系喎。 咩啊？我去做嘢啦 ，hea 下咁样，系啦、喂，你去美国搭咩航空公司啊？ 我啊，梗系搭啊！近期好咩嗰个，即系好多新闻嗰个啊 ，UA 啊！ 你有冇俾人揼到门牙都崩埋 啊？哦，冇，唔系，即系嗱，讲开，其实我就本来唔系搭 UA 嘅，我就本来搭 Qantas 嘅，咁 Qantas 好爆，咁我就转咗 UA 啦，吓，咁啊，即系讲讲先啦，嗱，即系我咧就本身咧就系、是，即系我啲机票就唔系你哋啲人嗰，即系正常嗰啲买啲机票嚟嘅，即系我咧系职员机票嚟嘅，吓，咁啊，因为。即系我就唔喺航空公司做啦，但系我就服务咗好耐，咁我就即系我离开咗，我咪都仲可以有嗰啲咁嘅所谓福利啦，即系航空公司职员机票啦。咁所以我嗰啲飞咧就系、是、候补机票嚟嘅，即系冇即系冇唔包，有位我先上到嘅， 唔包生仔嘅。 系啊，即系所以咧，即系即系近期有啲新闻俾人赶落机咁样啦，即系其实我哋呢啲就成日都试过，即系我就未试过喺入咗机舱入边俾人赶翻，但系咧好多时喺 counter 度咧即系 reject 咗啦，就爆咗班机，咁冇计啊，我哋呢啲系嘛吓，咁我哋呢啲就俾 10% 嘅嘛，咁但系你唔好以为 10% 就即系好平，哇好平好平，咁其实我哋计嗰个票面价，即系最贵嗰只嘅 10% 咯，咁其实讲出嚟就应该大约系三分一到二分一到嘅啫，因为而家啲机票其实好平嘅，咁你讲翻雪梨去洛杉矶嗰程咁计啦，如果最平你出咗几多钱啊？你如果你飞过啦，咪咗900几蚊来回可以系咪？ 嗱，如果真系平到，即系你讲直飞定系转机先？ 直飞 咧，其实平到极。点咧？你全包宴大概999到啦，来回 系咯，系咯，系啦，系啦。咁但系我而家我出 10% 咁计啦，即系我即完机票咧，我来回都要俾500蚊啊，差唔多400几500蚊，即系其实一半咁上下。但系我唔包有位喎，但系 唔系嗱，我同你都系移咗民澳洲，即系超过廿年嘅人啦。咁其实你知，就算系譬如讲紧系廿几年前，你 Trans-Pacific 系好捻贵噶嘛？讲紧系即系你讲紧你讲紧系5K 4K 咁样，其实系近年多咗竞争。咁其实你而家你知，譬如喺澳洲去美国，咁有 Virgin 啦、Delta 啦、AA 啦、United 啦，同埋 QFA 啦。你讲起手都五间啦，佢之后你再加埋嗰啲 Air New Zealand 啊、Hawaiian 啊、Fiji 嗰啲冲入嚟，其实系佢冇得唔平 嘅。系啊，嗱，咁其实即系十几廿年前啲机票啲价钱，而家其实差唔多嘅，同以前个机票差唔多，通胀咗咁多，但系嗰个机票价钱系差唔多，因为好多即系以前咧。再去翻你講翻粵語場邊啲年代咧，就係、是、差唔多成幾個月人工先去揼買張機票啊嘛。咁但係去到20多年前，咁即係我啱啱入 airline 做嗰陣時20多年前啦。咁咧就係啲機票同而家嘅價錢咧，其實唔係爭好遠嘅。 唔係你，但係其實你計翻喎，你通脹你油價就升咗咁多，同埋油價咧，以前啲油好平嘅啫嘛，20几蚊美金一桶。 係啊，係咯。所以我咪就話，而家個機票根本就爭到咧，即係有即係其實有啲數據啊，可以話俾你聽嘅。其實咧，即係啲 airline 嗰啲咧，而家啲機咧好多即係 average 嘅航線啦，當然唔係條條航線係咁樣。其實佢一班機咧要70%至80%佢先 break even 嘅，即係話咧。佢坐唔到七乘客或者七八乘客咧，佢開始要錢嘅啦。咁當然係我只係呢個平均數啦，有啲航線又唔係嘅咁樣嚇，係咯。咁所以話咧，點解即係你講緊 UA 嗰度咧？咁我就其實咧，我

咁我有知，我知 Listerine 咧，咁就未开嘅。咁你知美国啲 Listerine 平好多噶嘛？咁我次次去美国都会入定货咁样啦，系啦，即系入一支大 1.5 lit 嗰啲。你知澳洲冇 1.5 lit 噶嘛？系咪？系啦。跟之后咧，条捻样咧，即系咧，我即系无啦话要开我 keep check 嘢，咁咪 check 咯。咁佢话，跟住之后咧，佢就问我知系咪 Listerine。我话系啊，未开嘅。跟住之后佢话唔得，要睇下系咪真系 Listerine。咁啊，真系开，真系开咗佢。咁开咗佢闻一闻，咁啊删埋佢。咁啊删得唔实喎。咁我 多谢晒。 系啊，留咗三分一支，留咗落我啲污糟衫度咯。系啦、啊，我其实我好捻想 claim 呢个叫女即系 travel insurance， 不过好彩。佢冇渗到落箧度，如果唔系真系，我真系呢个告到佢扑街 嘅。喂，好多人话去美国咧过关嗰啲即系啲关员嗰啲嘢好 rude 系嘛？ 咩啊？你今次第一次去美国啦，你觉得点啊？呢个澳洲呢个关员？ 佢又唔系好，又唔去到好 rude 嗰只，但系咧就肯定唔系会即系。会系点啊？即系会好 friendly 嗰啲咁样咯。 你喺罗省 就冷好冷啊！ 你喺罗省入境咁都系即系自助机先噶啦，跟住自助机就要见真人啦。咁真人其实佢一般嚟讲，佢都系问你留几耐，留即系你最多系问你留几耐，跟住之后，譬如佢再想问深入啲，咪即系问你做乜嘢，点解嚟美国咁样咯，系啊。 我好快，我就佢冇乜好详细，即系唔系好咩咁样嘅，唔系好刁难嘅，佢都系问我留几耐，喺边度走咁样啫嘛，咁问咁多啫，即系可能我揸住，即系我哋澳洲护照啊，冇啲啦，即系如果揸住个第啲国家强国嗰啲咁，可能佢真系夹 Q 你， 揸住伊朗。 系啦， 依家 唔俾入 添 啦。 乜嘢？系啦，咁就嗱，即系我哋讲翻 United 呢单，即系医生被踢落机嘅嘢啦。即系有即系有你香港咧，莫乃光嗰啲咧，就净系癫 癫， 乜戆鸠嘅啫。啲同埋你强国嗰啲都系啦，强国嗰啲系集体剪 loyalty 卡啊。咁系。跟住之後，咪成班有玻璃心咧，就話咩？我哋歧視中國人咁，屌你老咩？人哋 American 嚟嘅，有幾時話自己係中國人啊？唔好咁揩啦，頂真係！ 再玻璃心，一見到個啊華人面孔或者一個華人性，佢就啊一定係咁噶啦， 頭髮係啦。 哇！你睇講歧視啦，歧視越南人啦，譬如佢越南人嚟嘅啫嘛，即係佢係華裔啫嘛，點華裔？全世界好多華裔噶，新加坡有華裔，馬來西亞有華裔係嘛？美國都有華裔噶係嘛？ 全世界有七個中國啊嘛，即係呢個包括呢個中國啦、台灣啦、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同埋同埋呢个我唔记得马来西亚定咩，系即系全世界有七个中国噶啦，系啦，即系呢个叫美国当地嘅越南人，基本上咧就。都未出声咁，你班咁嘅所谓中国人喺度咿牙松降咁，真系黐线嘅。同埋另外一样好扑街就系咧，西媒咧，即系我你有留意成件事嘅发展咧？咁即系讲阿 David Dow 呢位医生就俾人打崩两只门牙，呢个脑震荡咁要留医咁样啦。咁就即系嗰班咁嘅垃圾记者咧，就未经证实。呢、这个叫做系咪同一个 David Dow 咧？就揾到另外一个 David Dow， 亦都一个医生嚟嘅。咁就曾经试过卖呢个叫毒品嚟换取呢个 gay sex 咁样咯。我屌你老尾啦，根本就唔系同一个人。你连因为佢个 middle name 根本就唔同。你喺附近嘅地方执业唔捻代表佢系同一个人咧，咁啊不捻。 就算同一个人咁又点啫？但即系佢两样嘢系唔可以拉楞噶嘛。即系如果唔通或者佢啊就算系即系做嗰个咩卖假药嗰啲嘢，唔通佢就可以俾人哋赶落机噶啦咩？即系两样嘢都分开嚟讲咯，我哋系嘛？即系你攞啲嘢冇乜意思噶。 好撚不知所謂。 針對翻件事啊嘛，即係你即係兩樣嘢抽嚟講，即係如果你將佢上綱上線到咩種族歧視又黐線嘅，根本就佢就即係你唔應該咁樣講先啦，係嘛？但係調翻轉嚟講 ，UA 呢單嘢就係處理得唔好嘅，係咪先？即係你唔可以將佢因為佢咁樣而有兩樣撈埋嚟講咯嚇。 關你鬼！即係就算人哋係呢個叫做以前有前科，關你鬼事啊？係咪先？ 嗱，講開掟落機，但係點樣處理得唔好咧？其實咧，嗱，即係

你就俾我去美国咧，咪早过两个礼拜去 系啊，过嚟两个礼拜到啦吓， 啊？ 咁其实我哋嘅行程都怪，因为我即系我同你唔系约定嘅系嘛，即系咁啱你去嘅，咁我哋就啱啱有两日就 overlap 咗喺三藩市啦，咁我就揾到你啦系嘛， 系 揾到你出到嚟， 多谢你餐饭。 嗰餐咩啫？我多谢你搭车咗我去啦，呢个直谷兜咗个圈啦。 系 啦，咁其实咧，即系阿简洛夫就我同简洛夫都系罗省入啦。咁我要去三藩市做嘢，我去咗差唔多，去咗差唔多成个月啦，系啦。咁就都系前晚至翻嚟，咁就有两日我同阿简洛夫就喺三藩市度，即系叫 overlap。咁就有一日我哋出咗嚟啦，咁即系。咁我哋出咗嚟，咁其实我哋好即系我同简洛夫咧，即系其实咧，除咗喺雪梨有见面之外咧，我哋就喺香港咧都见过面嘅，即系呢个选战嘅人，咁即系无啦喺呢个第三喺第三个地方度 hea 咧，其实一样好黐线嘅事咯，我觉得系。咁就即系， 同埋你即系世界咁大咁啱嚟个时间，真系几难得嘅，喺同一个城市就撞翻啦。 咪就系咯。咁就即系我哋系啦，咁我同阿简洛夫就嗰日系去咗直谷 hea 啦，咁去咗即系其实如果你哋有睇郁文踢爆嘅话咧，郁文咧去过晒嗰啲地方噶啦，咁就去咗苹果个 campus 啦，苹果即系其实佢喺 Cupertino 嗰度有，基本上佢成个区都系佢嘅，咁佢有好多嗰啲商业大厦咧都系有佢咁样啦，咁我哋去咗苹果嗰个叫做即系嗰个叫。Apple Store 嗰度 hea 嗰陣啦，咁又去咗呢個叫去咗 Facebook 總部度嘅打卡咁樣啦， 打卡啦， 係啦，咁即係又之後又去咗Google 喺 Mountain View 嗰個叫 Googleplex 嗰個 Google 總部度點喎？喂，其實咧，你去到嗰度，你嗱，你即係嗰晚我哋去咗三個叫即係呢個叫科技公司巨頭嘅總部，你其實你。觉得点咧？即系第一次去呢啲地方，你系咪你嗰次我哋周围行，你觉得有少少似澳洲喎？系咪啊？ 哦，系啊，即系我即系好难话，即系讲到直谷咁巴闭咁样，叽里咔啦咁样啊！咁我觉得又即系去到嗰啲公司嘅外边就好普通嘅啫。咁同我哋喺雪梨嘅 North Rye 啊，即系个 Bella Vista 嗰啲，即系类似咁啦。可能佢嗰啲谷即系佢大啲咁样，但系我哋。即係我哋呢度嗰個，其實即係可能呢度同佢美國其實學抄足美國咁樣，又係有個即係點啊？即係有個 area 係好多科技公司喺度嘅咁樣，即我哋 Northfly 都係咁樣啦，係嘛？ 係啊 ，North 即係有一扎科技公司，咁又附近好多樹，啲路好闊。跟住之後咧，嗰啲商業大廈咧就唔好似以為香港咁石屎森林咁，其實全部低密度嘅，頂多三四層，大大個 parking lot 係啦，咁就即係你喺嗰個叫喺嗰啲咁嘅呢啲大廈入邊咧，已經係有飯堂啊，有餐廳嗰啲咁樣噶啦，係啦，咁樣。 所以我就話去到咁啊，即係我冇特別驚喜嘅，又唔會覺得，即係我覺得同。即係我就比較翻去澳洲咁，其實喺除咗呢兩個，其實好多譬如我去啲 shopping mall 啊，喺嗰度咁，即係我都有，我即係我都唔係喺曬啲市中心嘅，有啲去啲 suburb 嗰啲咁地方咁 樣，浮出邊嗰啲啦，係啦， 係啊，咁我咦同澳洲其實好差唔多，好相似喎，咁即係美國係一個大啲嘅澳洲咁，我覺得有啲。 系 即系大啲嘅雪梨咁去到罗沙咁，咁啊真系好大嘅，佢真系嗰啲 highway 啊，即系全部啲五六线噶，咁啊条条都系嘛，咁啊即系大，即系佢大过啲雪梨啲路啊，或者佢成日一样都大， 系咯，咁即嗱，即系我同你咧，就即系去咗嗰三个地方之后咧，咁都有即系呢个叫去食咗餐茶餐厅啦。即系嗱，我哋你其实咧，我哋即系我同你都喺雪梨住咗一段时间啦。你觉唔觉而家雪梨搵港式嘢好难啊？ 难就唔系难得，你话好食都唔好食嗰啲就真系难咯。啊， 系啊， 即系我而家可能啲多咗啲。港式嘢就可能都唔係咁多，你即係講中式嘢就可能多咗，因為多咗啲四川嘢啊啲咁嘢咧，可能啲大陸移民喺度開噶嘛，呢度係嘛？ 四川啲周圍都有噶啦，頂。 係啦，多咗啲咯。港式嘢就不唔係好多啦，我哋呢度都咁就亦都唔係個即係水準啊，當然冇加拿大。我啊住華人嘅移民嘅國家最好嘅都係温哥華應該。 唔係，我覺得就你話茶餐廳多人多好食啲。 多人多好食啲啊！我唔知啊，我冇我啊，我都去多人多，但我印象好多年前。咁但我覺得温哥華唔差咯。 温哥華飲茶，全宇宙最好噶啦，冇噶啦，全宇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即係我同你食咗餐呢個焗飯焗意粉咁樣啦，即係杯。系啦，咁再加杯嘢饮，咁其实嗰度个 setting 咧系似香港以前嗰啲屋村茶餐厅咯，即系佢系纸皮石地板啊，瓷砖墙啊，好即系啦，好呢个叫做好呢个旧式，同埋咧，但系咧就嗱，你头先都讲话澳洲似一个，即系美国似一个大啲嘅澳洲咧，你觉 或者澳洲似一个细啲嘅美国？ 你喺加州又即系去旅行去了一段时间啦，你觉唔觉得咧？美国咧喺一度去另外一度咧，路途极之遥远。 喂，梗系啦，你嗰晚送你嗰晚，我其实我同你都系应该喺三藩市同一个地方。你嗰度属于三藩市都系啦，我住嘅嗰度又系三藩市啦，我住嘅我喺三藩市头啊。 其实唔属于三藩市嘅，只不过系属于湾区啫。 湾区 系啦， 即系大三藩市啦，系嘛？ 系啦，咁可以咁讲啦。跟住之后， 但系你送你讲一讲，你送我系揸几多公里嘅一程？ 睇下先，睇下先，呢个叫做 百公里啊嘛。 Jose to Richmond。总之嗰程车咧揸成粒钟系啦， 仲系 highway 个， 全 highway 百几个， 百九十个 mile 咧，如百五六咯。嗰度等于五十。哇！嗱，如果咁样计啦，就你当呢个叫55个 mile 啦。 唔系先，我地头睇完唔系好远啫，大家都三藩市啫。我飞咗个 hotel 同你住嗰度，应该唔系好远啫。我睇，但系如果真系咁鬼远， 你当90K 到啦，系啦，90K 啦。 哦，系咯，你即系来回都成个两个钟啦。你即系送送我翻屋企，翻翻去都成两个钟。 系啊，系啊，我翻到屋企，我 message 你，我发现原来两个钟之前，两个钟之前喺嗰度嘅。你话所以其实好远。系啦， 唔系因为佢个市三藩市大啊，即系佢比雪梨更大啊，即系我啱啱雪梨由南去北，即系雪梨市由南去北，或者由东去西都唔使咁远啦。 唔使咁你讲紧，譬如你话即系你就算讲紧你喺雪梨 City 去呢个叫做 Penrith 都系大概50K 度啫嘛。系咯，你而家系等于去 Penrith 再翻转头喎，你话几黐线咧？系咯，咁就系啦。咁你即系、就是、你就去咗 L A 同埋三藩市啦。你就你其实你系咪你觉得啲物价同埋嗰啲嘢，你觉得点啊？ 哦，我觉得佢嘅物价同澳洲嗰个差唔多，个钱嚟讲差唔多，但系美金啊都系贵过我哋，贵我呢度四分一起码。 唔系啊，同埋咩？美国要俾呢个9.5% 税，其实好捻贵嘅，贵一半嘅，你计翻。 系啊。我咪覺得係貴咯，即係先頭我就以為美國啲嘢平啦，咁其實可能係歐力有啲嘢覺得平，因為歐力嗰啲地方啊，如果喺出邊嗰啲，我覺得一啲都唔平啊，主食餐飯呢度貴過呢度啦，即係普通嗰啲食餐飯買啲嘢都貴過呢度啦。啊，仲有一樣嘢啊，我講埋先，唔記得講，好搞笑啊，澳洲咧，我入油嗰樣嘢真係好笑嘅啦，過去入油。 係啊。 咁我租個車咁啊入油啦，咁去到油站，通常去油站嗰個泵嗰度收卡噶嘛，咁啊懟張 credit card 入去咧唔收，要 debit card， 咁我俾 debit card 啦，梗係冇啦，咁啊俾 cash 啦，咁我哋以為俾咁啊 cash 咁入完油入去俾錢啦，原來唔得嘅，冇唔會，你俾 cash 入個店嗰度咧擺低個錢先。 系啊， 入到嘅，因为我唔知我先头，我以为好似澳洲咁样啦，即系入完有先俾钱噶嘛，入咗几多嘅到啊嘛，咁入到去咧，咁我佢入有问我入有佢我入几多，咁我拗大头，我点知入几多咧？我租个车我唔知油缸几大，又唔知入几多，咁啊求其拗啦，七十蚊啦，咁啊70蚊美金咁样，咁我就。咁我走去入啦，咁咪入唔到70蚊啦，佢都40几50蚊就爆啦，啲滿咗啦。咁啊入去攞翻錢，唔係嗰次係呃嗰次我唔係俾錢嗰次，我俾卡嘅，碌咗70蚊先嘅，碌咗啲 credit card 70蚊。咁我點啊？我碌個70蚊出嚟得50蚊有咁嘅對。 佢退翻俾你？ 係啊，佢話得噶啦，佢講得噶啦，咁佢講得得噶啦，得點為之得噶啦？

福利太好啦， 唔係，即係相對有啲話咧，係美國同澳洲相對佢係搶啲嘅，但係又唔係搶到真係佢嗰啲人真係好搏命嗰只嘅喎。佢有啲人係搏命嘅，咁即係聽你講話直谷嗰啲，我哋嗰日去到都六七點啊，五六點啦，係嘛？都仲有啲人喺度 大把人喺公司啊，你唔好話，係啊。但係即係我唔知道，其實我今次去咗咁耐咧，其實我諗我 prefer 雪梨多啲咯。而家即係你講住啊、做嘢嗰啲嘢。因为我喺度计咧，即系其实我喺度计我 after tax，我美国我会收几多咧？屌我雪梨落袋多啲咯，系 啊。其实今次你未去美国之前，你好似你谂法又点都系咁噶，系嘛？ 我之前嘅谂法咧系，即系我谂我 share 少少嘅，即系我近呢一年嘅谂法系，即系你可能你话即系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啦，即系叫隔篱饭香咁样 系 啦， 啊， 但系我去完之后，我想屌老母咯，今次。 唔 系我都系啊，我之前我未去过美国，我都系即系觉得啊，美国真系一个充满机会嘅地方，比雪梨我读多好，即系点啊？即系嗰个都会系。 遍 即 地 系我真系觉得 遍遍地 系啦， 遍 唔 地 系遍地黄金，未必你能够带，起码即系会系即系嗰个会系好嘅雪梨或者成好即系好澳洲嘅时候，即系美国咩大 啊， 黑旗又大又基督教，但去完之后我发觉，唉，都系原来自己嗰度最好啊，自己真系好过瘾。 唔系雪梨系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觉得雪梨好咧？几个原因嘅，即系呢个叫一来地方唔系咁远啦，二来就系、是、屌你喺罗省，你喺三藩市，有阵时有啲地方你夜晚行出街真系惊噶嘛。雪梨其实你都系某啲区你唔敢 去 啫。 几个区啫，嗰啲吓，即系马经过嗰啲区，即系唔会话佢比较上，我觉得治安肯定好过美国嗰边噶 好多系啦，但系同埋就系、是、啲，即系你话雪梨系閪人多，但系。澳洲即系你讲紧，其实你话讲紧你，譬如澳洲地啲地方嗰啲人系 nice 啲，同埋消费平好多。你呢度啲超级市场啲日用品平几多啊？系咪先？即系超级市场嗰啲嘢，你美国嗰啲嘢叫佢贵啊？你嘢食又贵，系咪先？ 同埋我觉得佢系复杂嘅，即系人种上复杂啲啦，起码复杂过雪梨啦。即系佢即系嗰个点啊？同埋我一样觉得佢嗰边啲穷人多过你好多。 你 即系穷，你真系好多。 你点样睇到呢一样嘢咧？ 嗱，我喺罗省近唐人街闹，即系个市中心嘅地方咧，咁我见到好多系，即系好似我谂你喺美国纽约啊，成嗰啲大城市咪见到啲黑人嗰啲咩瞓喺街啊，即系点啊，即系衣衫褴褛啊咁样，我见到好多都系咁样，冻个牌啊，即 系系啊， 即系 hungry for food 啊，即系情侣咁样啦，即系。即系喺街度瞓嘅系有， 唔系 即系起码雪梨冇噶，雪梨你唔会有呢啲噶嘛，点会有啫？ 雪梨比较少咯，你系 city 至有啫嘛，suburb。 city 有嗰啲系嗰啲系啊，嗰啲系 suburb 少。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雪，因为你其实讲翻罗省唐人街咧，嗰度嗰附近有条 highway 叫710咧，嗰条 highway 下边咧，全部都系 tent city 咁样嘅，好捻恐怖嘅。我啲亲戚同我讲。系啊，即系同埋嗰度系，我知道你讲边度啊，即系你唐人街个尾嗰度系近一啲叫西班牙建筑物噶嘛，即系近火车站嗰度啊嘛，嗰度个公司出边咪成班臭嘅，屌即系成班一阵尿味咁样咯，行过咪系咯。 同埋我喺美国唐人街行都见到有啲人走嚟，即系黑钱攞钱嗰啲咧，我通常喺第三世界我就见到嘅，即系啲落后国家咧就嗰时候都有嘅系嘛， 系 即系美国都有嘅，美国啲即系嗰啲。 你少去美国啫，美国周围都系咁嘅。 唔系少去我美国， 你少去美国啫，系啦。 唔系，即系成日讲到佢啲屌事啊！而家我系去罗省啊、三藩市啲大城市啊嘛，应该都叫做系富有啲，即系点啊？即系呢啲，尤其是加州呢啲咁嘅地方，系富有啲噶嘛。咁我即系唔系我 suppose 佢即系唔会咁多，即系个比例上系你见到啲好穷嘅人都好多啊，即系近半数好劲。我谂到，即系犀利过我哋澳洲。 唔系车啊，可以好靓，但系咧周街都系乞衣咁样咯，系啦。 系啊，即系你见到可能你跟旅行团可能见，或者去唔到呢啲咁嘅 suburb 去到呢，你可能见到美国，或者见到佢个好嘅一面就见唔到佢嗰啲啦。然后你。捐窿捐 辣 多啲咧，你睇得到 屌，即系你如果你斋睇你用呢个荷里活啊，用呢个叫新闻片嚟了解美国咧，少年你太年轻了，落场行下啦。你真系要落场行下嘅，系啊。 同 唔 埋 係咁，所以咪咯，所以咪話，即係去美國咁，我即係啲通常我嘅人，我就除咗嗰啲咩名勝之外，我就麻麻地中意嗰啲咁嘅嘢，我就會即係深入啲去啊，去一啲比較地道啲嗰啲區啊，去下嗰啲咁地方啊，即係你感受得到嗰度真係點樣嘅環境啊嘛。 其实你讲人种复杂咧，屌你知我今次去喺三藩市撞车哦， 系啊，你 post 过撞车咁 即顶佢个肺又系啦。咁我就试完就系咧，我嗰日礼上其实上个礼拜五咧，上个礼拜五我做完啲嘢，咁我谂住即系落去 South Bay 啦。South Bay 其实就即系讲紧直谷嗰头啦，咁落去 South Bay 行街嘅，因为做咗成个礼拜又好辛苦，咁即系做就系即系你 walk out from office 咁就即系叫做即系一解脱一周嘅烦恼咁样啦。咁呢条 highway 咧塞车，咁塞车咧，跟住之后咁你知stop and go，stop and go，你系基本上你系揸十米停下，十米停下咁样噶嘛。咁后边咧就架 pickup truck 啦，咁我哋澳洲叫 ute 啦，咁啊坐成班麦佬喺度，佢做 landscaping 嘅。系啦，咁就睇到佢系，因为我就惯咗咧，我唔知其实系，即系我就惯咗，譬如你塞车嘅话，你如果前边要多啲位咁样嘅话，唔好靠近前边嘅车啊嘛，即系你后边怼上嚟嘅话就嗨噶啦嘛，咁咧咁我就即系停咗喺度啦，跟住睇到后边佢班麦佬咪收唔切掣咯，咪一嘢乒乓咁咪嚟咯，咁咪后边有个 bumper 玩完咯，咁然之后咁落车讲数啦，落车讲数咧系。佢唔撚識英文嘅，同埋即係我係車租嘅啫嘛，咁我租車我揾國際車牌嚟叫做即係租車，咁你知係連埋 insurance 嗰啲咁嘅嘢，咁但咁跟住之後咧，嗰條友咧覺得我冇 insurance 就咁，即係佢又唔識點講，我又唔即係我又唔知點同佢講咁樣，咪拗咗一輪咁咯，跟住之後咁其實我又即係其實我衰嘅，我炒咗車之後，我冇將架車停喺 Soda， 我就即係。原封不动咁喺条 lane 度咁咪，佢 佢 系啦，咁咪俾即系行，即系其他人行过咪屌鸠我咁啊！卒之咪要褪架车过，即系我影咗相先，跟住就褪架车过 shoulder 讲数，跟住之后咪走到咯。跟住之后咧，即系你有冇试过喺呢度撞车？其实 大又冇，即系俾人 high， 即系 high 过有啊。 系啊。咁即系我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澳洲撞车个 process 系点样，我未喺澳洲撞过车，但系咧 我通常你我谂全世界都系咁噶啦，除非你有嗰啲有商人嘅啫，如果唔系都系通常都系叫你即系你个指引都系放埋一边，然后大家交换咗资料之后咪备案保险嘅咁嘅啫，如果冇商人就得， 系啊， 有商人你咪报警咯，即系要或者搵警察嚟验伤咧，咪车去医院嗰啲先得噶。 系啊，但系澳洲唔系即系美国咧，就系咧我要即系一来就交换资料啦，二来就系你要去差。喺嗰度报案，之后又要去运输处度报案啦。基本上我系成个礼拜一冇咗咯。 哦，咁 啊， 你话咁啊？你嗰啲麦佬唔识讲英文嗰啲，咁啊点沟通？好怪。 咁啊，所以 Trump 要 build 到。 呢个西班牙文你听啦。 屌，同埋其实咧呢单嘢我谂未完嘅，因为咧个麦佬嗰个 insurance 佢过期嘅，俾我 insurance 张嘢，所以。所以如果 你搞嘅，你租车嗰个验车人员同你搞噶啦。 咩？所以差佬咧，譬如要做嘢嘅话咧，你搵麦佬扑街都似嘅，真系冇 insurance 系啦。但系就即系今次即系你其实你觉得你今次去美国，你去咗差唔多成个月啦，你觉得系 up 唔 up to 你嘅 expectation 咧，定系好失望？ 又唔好乜得唔失望，即系都系有啲，即系有啲，即系我其实我不嬲都觉得，美国系真系好似我，即系我生活上嘅就同澳洲咁差唔多噶啦，即系基本上系冇乜大分别嘅。咁但系唯一就系话，即系我觉得佢即系美国嗰啲点啊，即系嗰个。企業上或者成嗰啲人嗰個文化上咧，其實都係嗰班友都唔係，即係其實都比較 rude 啊，即係或者係一啲比較即係目中無人啊，少少啦，即係覺得你個腦就覺得自己有乜都即係，乜都威啲嘅咁樣，真係唔使 show 你哋班友咁樣嘅啊。 咁佢真係唔使 show 你班友，佢本身就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嘅。 係啦，即係我都知道講啦嘛，即係有兩個世界㗎嘛，一個就係我哋而家睇嘅世界，包括所有國家世界啦，另外一個就是美國自己本身就是、美國就係一個世界嚟嘅，即係閂埋門咧，佢都即係都得嘅。 佢其實可以唔使理你其做咩 rest of the world 咁樣嘅， Rest 即係佢 of 真係 the 係啦， 係咯， 美國同埋 Rest of the world。 係啦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啲人嗰種心，即係我哋覺得我見即係我接觸啲人咧，就始終可能喺澳洲，譬如我覺得澳洲人就比較真係 nice 啲咯。即係始終都有即係有啲點啊？即係可能佢仲係有啲鄉土味好啲咧。美國可能佢發達一定有啲人咧城市化咗之後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對人啊，即係唔係咁可能佢內心唔係咁嘅，但係態度上咧就俾你睇到好似佢即係目中無人咁樣嘅啫。佢覺得自己嚇。 澳洲佬咧，同埋澳洲佬有世界觀啲嘅，佢會走出去嘅。美國佬係。你嚟揾我天朝大國咁樣 啦，係啦，佢覺得你即係你嚟同佢，你揾佢唔係佢唔需要揾你啊嘛，係嘛？即係澳洲就唔係啊，澳洲而家你知啦，澳洲即係點咁 idol 嚟嘅經濟，你真係要同出邊 trade 或者出邊搞搞道理先得噶嘛。但係可能美國真係三文，佢只覺得三文都得，其實真係佢唔覺得係需要你。 且我哋 觉得全世界需要美国多过美国需要全世界。 且我哋呢啲做 I T 嘅，你基本上你美国、你澳洲啲大 player 全部美国公司嚟嘅，你边有澳洲本地嘅大公大大 player 啫？系咪先？ 咁所以我都系觉得话，即系我又唔系好熟美国，即系或者成啦咁样。但我又觉得即系美国可能嗰个机会会系多嘅，会系好嘅。但系我就唔觉得美国生活系好，即系。跟澳洲相比嚟 讲，咁讲啦，即系我其实即系我做开美国嘢咧，我觉得美国机会绝对系多过澳洲，亦都系即系。但系你话如果你喺美国你系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呢个 point 啦，譬如你喺美国你发大达咁咪好正咯，但系你做 average person 系颇为难顶嘅，咁其实都系澳洲。你做 average person， 你不如喺澳洲嘅啫。 系啊，咪同埋你。即係唔係個個到美國都係發美國夢都成功啊嘛？你係咪先？而且美國嗰個千一萬嘅非法移民喎，佢有，即係其實你做一個普通嘅人咧都唔容易喎。 係啊，你都冇醫保，你醫保一個月大，你都講成千蚊係咪先？ 唔係，即係佢你由於你做啲普通嘅低下層嘅 job， 你要 我 根本 撲街 啊！撲街啊！即係除非你美國即係有翻咁上下嚇，即係高級嘅工咁樣，擔咗錢咁樣，你可能 OK 嘅咁即係正所謂有錢有好多地方都 OK 啦，唔係美國啦。 即係咁講啦，譬如你我即係我係同嗰邊我同嗰邊啲 friend 食飯都係咁講嘅，即係譬如你喺三藩市灣區咧。你真係要好 lift 得好 comfort， 即係你講，譬如你一條友要住得舒舒服服，你起碼揾大概叫做要揾，要我諗你都要揾十雞啦。但係你 美金啊， 係啊，即係你講緊你要租一間 one bedroom apartment， 養架車，咁有啲閒錢使咁樣，係啊，你講緊起碼10萬，但係你喺澳洲，你話 comparable 嘅生活質素，其實你60,000-70,000都得噶啦，系啊，即系你讲紧系唔同人租，自己住一间屋，系啦。 唔系起码，譬如即系澳洲，我谂你嘅日常支出你可以好平咯，但系美国应该唔得，即系美国即系我即系话喺LA 呢啲地方，因为佢道路都好多嘢都要收钱嘅，连呢个去 shopping mall 好多时候泊架车都要俾钱嘅。但我呢度起码我算嚟唔使啦 ，shopping mall 除咗 city centre 嗰啲地方难啲之外，你普通 suburb 都唔使啊。咁但系嗰啲唔系喎，啲海滩嗰啲咁样都要入啲咁喎。 唔系美国咧，公共交通咧好鬼贵。我喺三藩市搭地铁咧，其实咧都唔系好远嘅，但系。即系一程都讲紧系差唔多$5咁，其实你$5等于呢度$8加币，八蚊澳纸，系啊。 澳洲都唔平，澳洲八大，我就觉得，但澳洲可能佢即系细啲啊，短啲，即系嗰个路程你好多时候你即系我唔知佢可能你太多车啊，喺加州好多车啊，咁系咪即系个个有车咁咧？即系。而家入油都啲油都唔係話平好多啊！我覺得油三蚊一加 侖，你唔係你講緊$3一加侖，$3一加侖，你其實你計翻等於呢度$1一列咯。其實唔係平呢度好多嘅咋， 唔係平到9毫子啊！即係唔$1都9毫子啦。我哋而家都係由1.1幾、1.2幾都買到啦。我哋都 係啊，所以 貴少少嘅啫。 係啊，所以其實你計翻都差唔多$1，你當$1一列咁計，其實都唔係咁平。